是梦与梦的萦绕，牵手是情与情的依恋，牵手是心与心的相遇，少跋涉的风雨，风雨化作动人的歌谣，牵手多少海水的拼搏，拼搏增添岁月的骄傲，爱情上

小桥把哟，来到草原种栗子，满山的蝴蝶花，蹦蹦跳跳跳起的舞哟， 三了八的羊羔子哟，密密麻麻叫不停哟， 憨憨的牛犊子，妈妈木木唱起的歌哟。 Ready?

地的和平，才想你静静地来，悄悄地去，你瞬间的壮丽已化作永恒。 I'm sorry.

流水，共同走长高山流水。 放过